想就走了这，爱又不再眷恋大海，可以飞更远，远方传来风。 华盛顿大学领导的团队发布的最新研究指出，酒精是导致疾病和过早死亡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，饮酒量不管多少都是无益于健康的。研究指出，一年内即使每天只喝一杯酒，也会使罹患23种和酒精相关疾病的风险增加0.5%。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说，尽管每天喝一杯所带来的健康风险最初呢可能很低，但是随着饮酒量的增加，这种风险呢还是会迅速上升的。所以提醒你，为了自己和你爱的人，一定要少喝酒，少抽烟哦。

处于抑郁状态的话呢，跟经常早醒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性症状。早醒最为常见的是在凌晨2点到4点醒来的时候呢，就再也睡不着了。如果你经常出现早醒的话呢，同时又情绪低落、精神不振，就要考虑是不是已经进入抑郁状态，或者是患了抑郁症了，需要进一步诊治才可以哦。